好啦，咁啊，我想讲讲咧，萧生就有一个 idea， 我觉得几好嘅。咁啊，佢今日咧喺佢嘅最新消息咧就讲咗出嚟，就简单嚟讲，佢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时机，就去一剑封喉，封啊梁振英嘅喉。咁点解咁讲咧？佢话你睇到啦，今届嘅选举呢、這个嘅数下票，就呢个非建制派有30票。 嗯。 呢、這个嘅。呢、這个公唔系阿田北俊嗰个叫做自由党咧，就有4票，就34票。OK， 咁你整个立法会咧就有70，咁啊减一减啦。 36要 嗱，佢嗰度36啦，但系有一个就会上咗去做主席噶嘛。阿梁君彦上去做主席 咯， 系啦。咁即系话就35同34，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啦， 搞掂啊！ 只要搞掂石柳谦过嚟，或者咧仲有工联会嗰度咧有几件咧就走咗入厕所，咁、就通过到噶啦。 打铁趁热啊，趁个仇恨未过啊！ 嗰、那个那个权力及特权法案就通过到噶啦。咁所以觉得咧，嗱你喺阿梁振英 claim 佢要参选之前，就喺下届 呢样嘢先， 就做咗一样先，就通过咗个权力及特权法案之后咧，就会令到佢。佢嘅意思就會令到佢咧喺宣布參選就有困難啦。咁我唔知個係咪真啊？ 嗱，即係如果真係嘅原因，我覺得就唔係法律上唔阻佢參選 啊， 而係咧嗱，除非法律阻佢參選咩咧，就係佢俾 ICAC。我覺得兩樣嘢，兩個都係一劍封喉，兩劍封喉 啊。 一劍就係立法會 PNP， 立法會 PNP 要快。一復會翻嚟就 PNP 係啦，一復會翻嚟 係啦。如果 PNP 嘅話，我覺得第一次現形記咧就見到啦。我覺得究竟清正是人是鬼？ 嗯。 一舉手就知道了，如果後面是共產黨的話，一定要力保梁振英，因為梁振英落台，張曉明落台，這個沒得談的，所以如果是 PNP 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調查， 可以試到了， 調查 UGL 即刻試到的，所以我就說給他 benefit of doubt 就是這件事 了， 無論他的背景多麼神秘，有沒有參加過散運，這些過去的了，因為今天他已經是立法會議員，我就信你是立法會議員，我就看你怎麼投票，所以我說政客不是聽怎樣說， 是看 你怎 么 做 啊 鄭家富问题有人还帮他兜兜什么，你临尾那天还叫走人家几个 的三个啊，那 天三个那个我觉得就 没得兜啊，一个从政这么多年的人，你扮烟奴神，当日你还不知道自己败选，你得了萬几票， 他还要发信息 WhatsApp 给人家说他还有机会，他还有机会， 我节目讲过他发信息给人家嘛， 是啊， 佢話： 你點可能話自己真心相信自己會當選咧？仲 一個票王選咗咁多屆，我企喺天水圍嘉湖山莊，我已經知道啊朱海迪好大機會當選。你 feel 到嘛？啲街坊埋嚟，有冇俾手勢你？有冇同你笑？接唔接俾張傳單？握唔握手？你 feel 到噶嘛？所以我就話呢啲冇得拗嘅，完全係。 我 用眼睇。你做一個香港人，普通香港人都好啦，唔使聽嗰啲咩名嘴又亂 Q 咁噏，用眼睇得噶啦。 咁我幫阿 Tanya 助選嘅時候，都有一個同樣嘅道理噶。嗰次同阿公民黨嗰個阿馬生就傾開啦，我話喂，點解阿土要告急啊？佢話唔係啊，佢自己 feel 到， 一定係嘅，唔使諗。 所以 佢頭像 一定 feel 到， 真係。 喂，嗰、那個係專業政客嚟嘅，大佬呢啲係。 唔係事實上 選咗廿幾年，點、會 feel 到啊？ 蒲謹申最後選出嚟嗰個票數，你知道佢告急係 啱，係咯，係 啊。 佢 X 啊，鄺俊宇都啱嘅喎。係 啊， 係乜？你走過人哋嗰個地盤嗰度拉票，整死佢嘅喎會。 係啊。 嗱，咁我講翻呢個權力及特權法案啦，咁啊，蕭生就話：喂，唔該揾個人咧就發起啦。咁啊，佢啊提到小弟嘅名字，我就多謝蕭生睇起啦。即係咁啊，但係咧，我覺得大家可以考慮嘅，即係呢一個嘅講法就由民間發起，民間發起一個咁嘅運動，然後跟住咧就要求所有立法會而家嗰啲這個已經 嗱，我想其實我覺得 就去回應， 我覺得 回應 好易成事啊！你不妨就接咗呢一樣嘢嚟。 哦，你有咪撐我啊？ 我撐你接啫， 我撐你。 呢個叫老鼠仔掘井啊！ 係啊， 你明唔明啊？已經係山雨欲來風滿樓啊！然後結果如果你最後尾個井已經開到七七八八啦，老鼠仔抌條尾落去，結果歷史就話。徐少华怼冧梁振英， 系啊！ 哇，你话正真 系咁呢个美名 你， 美名我俾你 选特首都得啊！真系 美名俾你 嗱，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要揾林卓廷就得噶啦，我因为林卓廷已经讲咗噶啦，佢要追究两样嘢 ，UGL 事件，系咪同埋李宝兰，即系呢个廉署一姐俾人喐呢件事，佢一入去就要做呢两样嘢，而好简单，所有呢啲议员，阿梁振英话嗰啲非泛民。那些嘅新議員是幫他啊嘛，咪一煲一煲打殘佢咯， 一煲打殘 係嘛？睇下全部大家嗱，一個正常嘅議員，所謂呢啲叫做登場第一場 show 啊，就一定咧 有咁盡去咁盡嘅。邊啲師師叔叔咧？我話俾你聽啦。就唔使講㗎啦。 所以咧，我覺得咧， 喺梁振英引用 PMB 調查梁振英 UGL 事件裏面，凡係師師叔叔第一個出嚟講話要了解一下實際情況嗰啲，因為呢件事好清楚㗎啦嘛，係、唔需要再了解㗎啦。你一問林卓廷話，一定話贊成。你再去問鄭松泰，佢都會贊成。但如果你問到游蕙禎，佢話我哋翻去要開會傾下先，咁你知道哪嘢啦？ 所以呢個運動咧，我都 已經係一定 兩重意義嘅， 即係呢個係如果啫。 如果 係呢個兩重意義嘅，即係其實咧，一就係好似阿蕭生所講嘅，呢一個係一個黃金機會，即係話咧去一劍封喉啊六八九。第二個就頭先阿細良所講嘅，就係咧嗱呢一班新議員， 你知叫做古惑的槍啊，射前邊射埋側邊。 呢、這個 係咁啊！ 你以為淨係射六八九，其實唔係噶，古惑的槍嚟噶。呢啲叫做 morale check， check 清楚呢啲立法會新當選嘅新貴，究竟佢哋係咪一心為民？係、咪真係為香港利益啦？ 嗰啲係驗孕棒啊！即係睇下佢， 大佬你講，即係睇清楚啦。我覺得如果凡係咩咧拖。拖之後是什麼都要請示，我覺得。嗱、佢唔係最後尾可能會落答嘅。因為 UGL 呢單嘢咧，其實已經喺社會裏邊咧，已經係反覆討論咗兩年啦。爆出嚟嗰陣時係2014年 佔中 期間爆出嚟，所以係一個正常從政嘅人，你又唔好當自己咁 innocent 啦。我對件事又唔係咁清楚，所以我哋要翻去開會傾下先。廢話。 即係呢啲官腔嚟嘅。 如果我咁，我投你票做咩啊？係嘛？你嘅水平原來同一個出邊。在街邊裏面、對政治一無所知的人是一樣的話、所以如果個答案是這樣的，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緊我們節目， 不是我想可能是我是容小姐呢，我就說我們要溝通一下先， 容小姐這樣答是正常的， 容小姐答， 因為 他真的要回去問老闆、謝偉俊這樣都要回去問老闆、梁美芬、梁君何君堯全部都要問老闆、所以如果當西環契字頭要問老闆， 正 青年新政又要問老闆， 咁咪好似一樣樣。 咁佢哋就應該係契兄弟姊妹嚟嘅，其實即係個契爸、契爺係一樣嘅。 係我哋又好似 同一個契爺啊，同一個契媽啦。 就一個叫直系，一個就叫做咩？你話咩？冬蟲草 係啊，冬蟲 草呢一個就真係隱藏啦，係咪啊？即係就可以。 咁唔係㗎啦，咁就已經係叫做我哋叫做 come out 啊 ，come out 出櫃 出櫃 出櫃啊，係啦，由喺西環櫃嗰度走出嚟㗎啦，我覺得。好快，所以我就話 winner 變 loser 就係咁啦。其實好多人已經心裏有疑惑。 其實咧， 不過冇證據。 你除咗呢一個咁嘅PMP 之外咧，你好似阿細良頭先所講嘅，其實喺呢四年裏面咧，其實係好多好多啲機會。 梗係啦，好簡單啫嘛。朱凱廸又整電套丁 啊， 套丁就全部都係西環系統嘅啲人 啊， 係嘛？你話何君堯梗係反對啦。 唔係陳克勤有個。助理都好似 有份套丁係啦，好啦，啊朱凱廸一上場就梗係搞套丁噶啦，咁記者又會逐個問啦， 係逐個問。咁啊喺呢個情況之下，如果青年新政真係嚇、當佢係鬼嚟嘅，如果真係當佢係鬼嘅話咧，咁佢依個時候唔使 come out 嘅，夠唔喂要夠唔夠票嘅時候先 come out 噶嘛？我嘅意思就係佢嗰兩個關鍵票， 而家就係咁啊！影響大局。如果我哋頭先阿蕭嗰個一劍封喉，點解咁毒咧？就是一上場就已經是正本戲啊，不是 foreplay 啊，呢個唔係大家熱身討論下套丁。 喂，你同嗰啲咩系列唔提過？嗰啲起咪前面嗰三十分鐘冇嘢，佢又慢慢咁。 唔係啦，有啲系列就一秒兩秒， 一開就係 啦，係一開就係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秒系列嚟嘅，即係一上場就 開打真軍， 開門見山啦！ 一上場打真軍啦，冇訪問，冇唱歌，乜都冇啦，係啦。即係冇自我介紹啦，冇機會噶啦。嗱，你話辯論下貧富懸殊、退休保障，咁呢啲係熱身啫。我相信嗱，一定嗱，所以如果你接咗呢個一劍封喉，你要記住啊。阿蕭嗰段講話裏邊咧，好多人問我哋都有追迷迷，我哋梗係追啦。最新消息 唔係啊，咁我喺度講，我阿蕭生啲嘢，我係次次都聽。 我最中意睇最新消息嘅，真 係啦。唔討論唔代表我哋唔關心噶嘛，係嘛？就係咧要快。 是 就是要在復會的時候就要快，一定要跟林卓廷說一定要快，不可以拖說、等施政報告過了不得我覺得、第一個會期就 table、這樣就真的一秒結合、一秒合體、這個、叫做、就是一秒鐘就大家打真軍 搞 了那就照妖鏡了真的是人是鬼、以西環來說一定要 喂可以可不可以搞眾籌呢樣嘢 不用眾籌不用錢的 唔係阿蕭生話佢會出錢，不過 咁咪要咯， 咁咪要眾籌 啦，咁咪要啦，搞大佢咧，你咁多份報紙審曬落去， 即係嗰個簽名啊，仲係跨版。 大家睇就知咗， 係啊，啱啱投搞搞， 啱啱投完你三萬幾四萬票，哇！原來咁撲街人咁啊！ 唔係你教主嗰啲苦主啊，都賣咁多廣告啦。 喂，唔係喎，到時我相信教主一定會支持噃、嗯。 教主一定支持。 如果佢見到你游慧晶呢邊喺度，咦我我咦我我嘅話，佢、嗯、一定支持。 咁嗱，我哋 有咁行去到咁行， 我哋 唔係佢都唔係都要諮詢下先咁咩？佢 唔會，我覺得教主去到呢啲問題咧。 大是大非， 大是大非啦，就會支持嘅、哦。所以我就話佢一餓咧，就已經係有蠱惑噶啦。因為呢啲問題咧，就等於啲人問周浩鼎支唔支持林鄭連任， 答唔到嘅到而家。 佢又喺度全身油咁喺度游嚟游去喺度，咁、 嗯、 咪知道上邊未拍板咯，係、 嗯、 嘛？所以我就話游慧晶、梁仲恆一喺呢個 UGL 獨立調查引用權力特權法呢個問題裏邊，嗱對西環嚟講呢個係大是大非嘅、 嗯。 所以我覺得啊，阿蕭話喂。可以刮到石禮謙咧，我都有少少懷疑。 未必得嘅，我覺得 呢、這個我估啊，石禮謙要著草嘅真係。係，因為嗰邊四大地產商夾佢，要撐林卓廷。 即係兩面夾埋。 呢、嗯、邊阿小明就捉咗佢上廣州。 喂，唯一一樣嘢去倫敦嘅咯喎，呢啲係。 去倫敦，敦倫都死啊！我話俾你聽。 唔係，李興去倫敦㗎嘛？你知咩？ 啲嘢咧。 哇、啊！咁啊，周永勤啊，鄭家富加埋石禮謙， 全部都 可以加多個梁仲恆咪 打牌啊！勁啊！ 喂，但係呢啲嘢咧，就所以咧。你一搞搞咗之後咧，除咗你知道是人是鬼之外咧，有時咧有啲嘢咧就奸有奸輸。你以為咧阿西環可以運籌帷幄咩？你睇到選舉都唔得啦。 嗱， 今次選舉都唔得啦。 坦白講，嗱有好多咁嘅，大家睇識睇呢個無間道，你都知嘅。其實 阿劉有好多位走噶嘛，可以。 劉德華去到最後尾咧，其實佢成日都話：我只係想做一個 做翻個好人， 做翻一個好人，做翻個好人。 啊， 雖然佢係呢個黑社會出身，但係佢去到最後尾，佢點解懟冧阿林家棟？ 林家棟咯，林家棟關埋 啦。佢對林家棟，因為佢想做翻個好人，佢只可以做翻個好人。嗱、啊，所以我就話唔一定係先入為主，我覺得一定係要睇睇佢做乜。 嗯， 所以咧，究竟西環有幾聰明咧？以我理解，西環嘅智商都唔係好高嘅。 嗯， 個原因就因為佢呢啲問題一定夾爆。如果佢係鬼啊，我舉例， 嗯， 我唔係話一定係，如果佢係嘅話，一定夾爆清靜嘅。 嗯。 在呢個 UGL 調查事件裏面 咁就殺咗佢自己一隻馬啦。 唔係，咁起碼就係咩咧？即係叫做喺呢個月光寶盒裏面啊，即係 照妖鏡啦。 係啦，阿菩提老祖咪俾咗個鏡，菩提老祖就係阿蕭若元啦，就俾咗個鏡阿至尊寶啦。 係， 至尊寶係你 死漏咗，我妖嚟 嘅。係啦，唔係至尊寶係阿孫悟空嘛？ 係咯， 咩啊？周星馳嚟㗎嘛？ 係啊，咁咪跟住睇一睇下。 原來我就要頂藍傑英呢五百年修行就係為咗要去取西經。 原來呢個游慧晶係藍傑英嚟。跟住再照照呢个梁仲恒，哇！顶你又系白骨精嚟嘅，咁啊掂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照妖镜要收咗佢。 嗯， 咁你而家嗱九月头啫，而家到复会仲有一个月，一个月时间。你话要 唔系做得切，做得切， 要做细咧，我觉得一定做得切。 啊，做得 切，但系要做细，要俾人知道呢个咧系关乎到下一任特首候选人，亦都关乎到香港未来五年系咪仲系一条扑街下边，继续挑动社会矛盾。 是 第二个我觉得咧，亦都系同呢件事相关嘅。 嗯， 两个委员会唔使走噶啦，一个系调查白韵禄， 系 即系阿李宝， 因为两件事系相关嘅，话俾你听。 李宝兰 两件事系相关嘅， 肯定系啊， 系啦。 如果嗰件事一 establish 嘅话，即刻弹劾嘅，你知唔知啊？要 系所以咧， 行政长官续职嘅呢个系。 今年咧呢、這個立法會選舉咧係仲有好多後續嘅嘢嘅，即係除咗頭先講你 PMP 都唔知幾多個可以開，可以開唔知幾多個，你數下數下就兩個啦。 會嗰啲取消候選人資格啊嗰啲咧， 跟住啊選舉程序啦， 當選人 資格一陣我哋可以數下選舉程序有幾多個可以做。 嗱啲嘢就有緩急輕重嘅，我覺得咧即係由2014年開始 UGL 呢件事咧，我覺得呢個係對香港整體嚟講係最重要嘅。 但係因為嗰個排名啊，廉潔排名已經跌到同津巴布韋差唔多，搞下搞下。 就嚟去緊、去緊嗰度，因為呢樣嘢係大是大非，同埋因為香港已經拖太耐。 你出咗啦，一劍封喉。 呢、這個頭先我哋個選舉個 post 嚟嘅， 哦， 唔係我哋嘅節目個 post 嚟嘅呢個。 哦， 即係我覺得係即係亦都唔需要公眾醖釀嘅，即係譬如成個 UGL 啊、收錢啊、前後嘅經過咧，我諗已經所有公眾都已經有個完整嘅概念，就係、是、話我哋而家睇到咧，即係個感覺咧，就係話特首有意係即係唔俾人哋。即、就、係、是、去完成呢個調查， 呢個係行動嘅時間、嗯。所有議員，如果你係真係非建制派嘅， 就不要再講需要研究， 這個不要研究了， 沒有 東西要研究， Yes or No， 很簡單， Yes or No， 如果有一個 credible 的團體發動叫所有議員簽 Yes or No， 一封信很簡單，希望你在立法會復會開始可以入 motion 的時候提出以下的動議，就是在大會上面動議成立兩個調查委員會引用權力及特權法案，在第一個內會裏面先提出，然後內會過不到還要在大會那裡過，我覺得是要快，在十月之前要做，即是在立法會復會十月到十一月這段時間一定要做， 這個是香港整體的利益，所有、不是建制的人，即是說你是為了香港的前途，我覺得要做這件事，純粹 是香港的、就是、最重要的事，緩急輕重、關於李寶蘭也是兩件事是有關係，但我們看到即係白韻六所管治的廉署呢個組織咧，即係李寶蘭呢個事件咧，係冇法子。 因為恐怖在嘅地方咩咧？如果你唔能夠還廉政公署一個正常嘅工作嘅一個信心啊，廉政公署係查選舉舞弊嘅，選舉呈請呢啲選舉舞弊行為，廉政公署去查嘅。如果佢係一個東廠機構，係好撲街嘅話， 咪所以咧， 佢喐一個唔喐一個咧。 其實呢單嘢都有機會成事，點解呢？因為你睇到廉政公署已經發咗聲啦，就係佢會配合啊嘛。你記唔記得啊？佢講如果佢連開到聲，如果立法會成立權力及特權法案，廉政公署係會全力， 即係佢會上去作供咯。 係啊，去作供。 係啊， 佢已經俾曬信息俾立法會㗎啦。 好啦，就而家等阿西環隻手伸到幾遠啦？嗱，嗰啲契字頭咧就唔使諗㗎啦，養兵千日。 就是咁用嘅啫嘛，嗰啲 唔系啊，一秒就 burn 咗啦，我话俾你听。 系啊， 即系一上场一秒合体打真军就 burn 咗噶啦。 嗯， 佢哋就会玩完噶啦，其实，因为佢哋又会堆砌一啲糖，即系荒谬到不得了嘅理由。 咪咩招土政策咯？即系佢讲过噶啦，讲过噶啦，即系好恐怖噶。 吴亮星咁死咗又换第二个。 唔系香港佢哋嘅所谓招土政策咧，即系。葉普成我講，即係葉普成嘅所謂嘅呢個招土政策，就係話要香港搞到咁衰得咁衰，先至有機會即係火鳳凰由死復活。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佢都可以用翻呢種語言藝術嘅，就話我反對調查，我贊成梁振英連任 做多五年， 做多五年， 你試下 講，我就要香港死。 咁你聽過話呢個股咯？ 你以為你識你講嘅有人信咩？呢、這個世界？好多人坐喺度揸住个咪太耐，成日以为一套歪理讲完之后，啲人就会信。 啊、 喂，大佬，如果香港人系咁，星期日就唔会有220万人出嚟投票，系咪先？ 咁啊，佢今次选举结果都 亦都唔会去保嗰啲民主党、公民党嗰啲人。大家以往系咩呢？生活喺个网络世界里面，以为网络就系真实、 啊， 所以喺网络里面俾人 X 到扑街嗰啲人就一定输。結果你看看市民是怎樣揀，他們站出來的時候怎樣表態才可 以，你就看到葉普成現在誰入到去呢，就是一個正常一點的人入了去， 你圍爐取暖的後果 就是一個叫正常一點的人，鄭松泰 現在在 present tense 呢，葉普成已經不存在了， 是啊， 他散了，散了，是一個選舉組合來的。 因為呢， 喂，講開葉普成呢，現在呢他們要追殺什麼，說選舉之後呢有一個獵咩？即係追殺嗰啲嘅，令到葉普成今次敗選。 但好似佢而家追殺緊自己喎。嗱、啊，我睇呢個青山醫院呢度有個 又話最衰啊，戴耀廷喎。 唔係青山醫院你有個信息嘅， 戴耀追殺咗 啦， 戴耀 係啊，追到 佢話咧，所有城邦派必須全部撤出，要撤離社運及議會鬥爭，否則咧出一個死一個。 哦， 國師自己講嘅喎。 哎，国师真的很难，好难。 他叫你们全部撤出社运，撤出所有斗争，撤出议会啊！ 咁仲追杀嚟做咩？如果系咁，即系唔应该追杀噶。 咁呢个系最新啦，我谂唔系追杀嘅意思，唔系叶普成嗰呢一班人，系叶普成啲 fans。 哦， 即系嗰啲你知啦，嗰啲阿陈云嘅国师好早几年前已经讲啊嘛，设局嘅艺术啊嘛，我咧有讲过，设局嘅艺术就系设局者， 即 系将个 拎出嚟做盾牌。 唔系 唔系，开咗局 之后自己会入局，自己人自己就会入局噶啦。 系啊系啊， 啊咁啊啲人就会自己做嘢噶啦咁样。 唔系，但系我觉得始终选举咧系面向人。一个真实一票一票咁样， 一去到嗰个真实世界就散咗。 系啊，所以你围炉取暖嘅个后果系咩咧？就系、是、你自己喺个炉里边咧，青黄清白。 嗯， 但系问题就系你一走出个世界，你一套 即係道理啦，所謂你自己嘅圈子裏邊嘅道理，同出邊嘅世界，即係中國邏輯同世界邏輯一樣啫嘛。 嗯， 你中國而家都係圍爐嘅，不過爐好大啫嘛， 十幾億人嘅爐啊， 係啊，呢個世界最大嘅燒烤爐啫嘛，佢係圍爐取暖咯。但係點佢都會覺得好拗頭嘅喎，點佢嗰套中國邏輯行到出去嘅話，俾人 X 嘅喎，真係係 啊， 一樣嘅。 一去到奧運又發覺，咦，全世界都唔係咁。 點解全世界都話我哋食藥嘅咧？即係好似突然間出邊，點解出邊嘅世界咁恐怖嘅咧？咁樣嘅喎。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反省係咩咧？我諗對好多從政又好，或者將來對香港，我諗越嚟越多人熱衷政治。 嗯， 其實有幾樣嘢你喺選舉裏邊你要睇到。政治不是所有东西都是那么丑恶，当然有些人做了很丑恶的事、 嗯、 但政治不是全部都是那么丑恶的。反过来你只是要做一个正常的人，议员是要讲正常的说话 common sense approach、嗯、不需要那些算无遗策要兜十个圈才 去到那个目的地那些、嗯、那些就一定是假的。我觉得 这个阿世良这个讲法很好，不过事实上在、政治的策略上面是有人要搞到個局咧有咁 足不咁足， 有咁難得咁難，呢個係一個政治謀略嚟嘅。即係你我諗你哋咧，即係中共專家就更加清楚呢一種嘅即係策略咧，就係要令到達至一啲人咧就會變成一個嘅叫做瘋狂狀態，有啲人咧就係唔想涉足呢啲混水。 但今次選舉，我覺得一定要把握住嗰個精神係咩咧？我覺得係一個所謂中流啊。 嗯， 中流係咩咧？一個所謂社會嘅中間係啲咩人？一定有 極端人士，兩邊都有的，外字頭的那邊極端人士，這邊也有的，但你的中流呢今次是表達了出來的、嗯、在個選舉裡面 是啊， 是剛才我就是說你看那些選票流向、嗯、為什麼是朱海迪呢？ 朱海迪其實本身就是那個幾代表性的人物、 啊、他又覺得是我已經對馮檢基的老屎忽不滿了、嗯、我承認的這件事、嗯、我自己都不會叫人棄保支持李卓人、嗯，因為我哋係嗰代人出嚟嘅，其實係六四嗰代人出嚟，我都覺得唉、哎、算啦，阿、 嗯、 兄姐啊何俊仁都走啦，你點解仲要留喺度咧？好啦，到佢覺得終於被逼要走啦，咁原來啲人選擇嘅去接上去嘅，嗱你記唔記得1989年91年選舉，89年所造就嘅係民主黨，2004年選舉。2003年七一遊行造就咗嘅係公民黨， 45條關注組。 在三次香港歷史上投票率最高的選舉，1991年、2004年、2016年、這三次選舉裏面都會造就不同未來十年的那個政治領袖和政治領袖、 嗯、 所以我就話大家不要再糾纏去這些這樣的選舉棄保、雷動、雷擾不是大擾等等這些問題、啊、 其實那些都不重要， 那些不重要， 那些不重要，但我又覺得這樣說，即是現在呢、這個非建制派當中呢仍然是有很多人呢選舉之後呢就最衰大搖亭最衰雷動， 喂會有的這種情況、啊、我覺得、啊、何依依呢，我想他表面上還在笑呢，其實回去呢就有個公仔是大搖亭寫著在那裡篤， 但 我想這樣說， 哇去那個什麼鵝頸橋、啊、 那些不是海地那些烏都有， 哦是是鵝頸橋那些是拖鞋、啊、 我想這樣說， 那些 old school 一點 你們其實這樣去怨雷動是無濟於事，是為什麼呢？這個會是個 future 來的，就是由數據去嘗試在個選舉策略當中呢去所謂的配票呢，這個是個 future 來的，我告訴你，你是沒有可能阻止，因為為什麼呢？這個是民間自發， 我就是這樣看，我與其你埋怨這個、 啊、你要是就自己懂得協調、 啊，第一，一是你自己出少啲名單，如果唔得，我覺得反而咩呢，你所有呢啲可以埋到攣嘅泛民團體好，非獨立團體好，你哋自己組織一個屬於非建制派嘅 think tank， 抌曬啲數據落去，包括過去幾屆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票站嘅選票分佈有嗰啲數據，然後組織一個大嘅數據庫，然後咧就咩咧？譬如你新界東咁，你今屆已經開始可以分責任區啦， 係啊。 天水圍是你的，不是這個西貢是你的、將軍澳是我的，然後這個沙田市中心是你的、大家分好了之後、每區分開動員、四年之後一樣拿回七席、不是六席是七席、一樣拿回七席、 這個就是我 想這就是你班友平時不做事臨急抱佛腳、好了戴耀廷就心急，見到你班友不斷出名單想最後尾那席保住，因為他都知道最後尾其實贏輸是上落一席、咁你而家就怪佢，喂呢、這個即係叫做攞你命三千研發出嚟嗰陣時候，其實佢都唔知道個威力大與小。其實一個書生 就操控住一個攞你命三千啫嘛，而家係。 其實我覺得 出狀況係正常。 因為咁講啊， 你而且你 stop 唔到嘅，好似阿世良所講，你一係就自己用數據，又跟住自己做協調。如果不是咧，民間是會幫你做的， 一定 你冇辦法㗎。 一定係㗎，咁氣鼻氣嗰個一定唔鋸㗎。 你唔鋸㗎。 是吗？所以我就 咁，因为你自己做咯，就咁讲啊。你而家系自己做 呢、這个泛民嘅民间智库咧，就其实佢哋唔系冇水嘅，系啊陈太啊嗰啲咪筹咗钱嘅。喂，李永达啊嗰啲， 唔系咁多钱嘅啫。 你唔好做政策啊，嘥气啊！未来嗰十年都唔好做政策， 都系数据。 你要做政治研究啊，其实系，因为你对手系党国机器，你而家对住个举国体制。你呢邊咧，你就盲頭烏蠅，係嘛？有個咁嘅即係文西，其實就唔係叫大妖，應該叫大文西，我覺得就研發咗呢個攞你命三千出嚟，然後就試下，跟住攞個夾出嚟又彈唔起。 是你是一个我想是很早的集会，戴耀廷首先提出呢個雷動的時候咧，我咁啱都喺嗰個係講緊本身書發布嘅，我覺得成件嘢都係成功嘅，即係起碼佢話俾你聽有咁嘅方法。你哋去改善，你哋一齊 參與咯。 佢成個邏輯係通嘅。係 啦， 一開始我已經覺得佢成個邏輯係通的。即係 個框架係 work 的。 唔係，但係有 context， 有 context。 只不過你個個唔去玩，咁跟住咧，佢就冇辦法有個即係 resources 去將。 因為第一政黨唔肯玩啊嘛。 政黨唔肯玩。 係啊，咁佢誒堅持要做，咁就變成今日個後果。我就話，如果你要 modify 呢樣嘢咧，就係將文西咧，俾啲科學家去幫佢。 啊， 文西繼續喺度。 即係呢一個係個 show 跑嚟嘅。 呢個唔係。呢個電視機嚟，咁然後咧就將佢完善變成一個咧 big data 嘅數據庫。咁咧，我覺得凡係參與嘅政黨都可以 access 到喺選舉裏邊用到。 我遲啲揾阿 Benny 傾傾啦。 我覺得唔難嘅，真係我覺得唔難。 唔係我覺得你而家咁樣， 你 問 我，如果 你小朋友做，好似而家啲人咧嘅反應咧，就好似小朋友咧就係唔推卸責任嗰種啊。 係數學雞我哋。 我哋教細路都係話：喂，你要孭翻自己的責任。我哋成日由細到大都係話：你唔好推責任俾人哋。但你睇到而家啲嘅即係政黨咧，嗰啲非建制咧，將個責任推曬俾阿戴耀廷。哇，咁啊最好啦，又係等於你成日以話最衰。 郭兆傑啊， 最衰。 而家唔使啦，而家最衰戴耀廷啦， 戴耀廷啦，又多一個啦。 郭兆傑冇啦，最衰戴耀咁啊，而家最衰雷動咁啊。即係呢個 而不作反省。 你反省我就講好耐啊。其實我話點解泛民唔組織自己嘅think tank咧？呢個think tank係跨黨派嘅。是平時很多政治決定裏面可以做多啲科學分析，不會做錯決定的。喂，大佬，政治是個科學嚟嘅，其實都係好多嘢，對民調啊、人的思想嘅掌握啊、行為嘅掌握啊呢啲咁。 即係我覺得咧， 你協助自己做決定啫嘛。 點解雷動？ 而家台灣好先進嘅呢方面。 有。 點解雷動有意咧？就話你好難喺未曾有民調或者最初啲民調唔係好準確嘅時候。話人哋唔好出嗰張名單，你唔可以剝奪人哋嘅權利。但個名單出咗嚟，啲問題係 run 嘅。 同埋你 campaign 咗一段時間，你越 campaign 嘅民望越低，你就知道你要棄保啦嘛。 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咧，其實你嗱，好似朱凱廸咁，而家你又怪責佢攞咁多票， 當初一點七。 當初你叫他棄保添， 你咪 成 個泛民都不會想住他贏。 而家立場嗰葉祖仲喺度噶，你可以試下逐個逐個撳落 去睇下邊個強兵邊個。 你係睇到他喺成個選舉過程當中，他有些人是上，有些人落 的，所以雷動的框架好咧，就話你個過程去 run 嗰樣嘢，你出嚟嗰時候可能很低，你上緊嘅時候有些上有些跌，咁你咪舊嗰樣嘢，即大家一齊合作做好啲個機制咯。 但雷動，我覺得他低估了個 social impact， 除了他自己嗰班。參與者之外， 我諗佢自己都估唔到佢自己 嗰個就真 係 控制唔到啦。就係當佢出咗一個推薦名單，有幾多人會 WhatsApp 傳 forward 俾其他人？ 係啦， 然後幾多人跟咧？ 唔係我都收到啊，係 啦， 我 就控制唔到。 佢計劃嘅成 員，當佢要棄保嗱，我等於我叫人支持阿長毛 啊。 今日有人都同我講，其實佢話你，我想勸你噶啦，當日你唔好一膽射兩腳，淨係叫人支持長毛啊，又唔使咁危咯，即係爭啲死個翻生。咁我當日我真係唔知道有幾多人會聽我講射咗去啊快萬必嗰度嘅喎，係咪先去咗陳志全嗰度嘅喎？ 唔知㗎，即係等於你睇下確 因為我只係當時我做個 recommendation 嗰陣時候，我係 based on 當日 嘅 data 睇到嘅 data 去做嘅啫嘛。等如朱凱廸一樣 啊， 我當然我去到投票當日我就知道係嘛，但我有啲人話咁你點唔去新界東方飯局？喂，其實我諗過啊，邝永孫同我講傍晚嗰陣時候。他話：我哋係咪應該去新東咧？咁我話嗱，我哋而家去到已經即係傍晚，究竟仲可以幫到幾多咧？ 作用唔大啦。 即係當時嚟講，我話我哋一來一回，倒不如留翻喺即係呢個新西啦咁樣。咁所以就係變咗， 有時大家不要講到，喂頂你，我哋唔係共產黨啊！呢度，香港唔係廣州。 我哋咪能知過去未？ 廣州係有曬你所有數據，然後可以叫你做乜嘅？呢個係共產黨嘅體制 ，Big Brother 喺度。香港係大家都係出於一顆熱心，個熱心咩咧？係要六八九撲街，我覺得。所以大家要保住立法會嗰個嘅議席。呢個就係啲人喺你睇到嘅，點最終出嚟？原來喺太古城排三個幾鐘嗰啲投邊個咧？投羅冠聰同投許智峯。 我好似RIP 話投佢嘅喎， 我開票出嚟睇到啊，係啊，就係投許智峯同阿羅冠聰。 所以咧，我覺得咧，各個黨派都係啦。如果你要真係唔好再好似話將雷動擺埋一邊啦，唔好再討論佢啦。依個係你避唔開嘅，嚟緊一係就頭先所講，一係你就自己做大數據。如果唔係民間就會自發， 我覺得就 你幫你做， 向前 你就 move on 咧，就係咩咧？你就一定要去反省今次選舉結果，你自己要負咩責任？ 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係 lead 住，令到唔好投票出嚟，等嗰幾個鐘嗰啲有失望。你一定要提出個 agenda， 我哋要做乜？所以我話阿蕭呢個一劍封喉，點解係一個 agenda 咧？呢個先至係喂大佬選完你，你要做嘢啦，大佬啊！我選你去做嘢，唔係叫你 X Y 交叉後邊嗰啲人。但係而家就仲係咁咯，我就 冇。我諗呢個要坐言起行啦，我就有信心嘅，因為林卓廷咧，佢有個承諾，同埋佢有嗰個技術嘅經驗， 佢有個 network 添，係咪？佢根本就係喺嗰度出嚟嘅人啦，係咪啊？所以呢樣嘢我哋應該要， 但我哋先休息一陣，因為咧，我哋九點鐘咧就打電話去俾我哋嘅呢個主持人啊，就係撈鬆嘅主持人。就是呢個文化界議論擊石的代表作啊， 奇蹟嘅作者， 攞809票， 係啦，攞809票就比上屆咧477票多300幾票。你要記住，呢個是一個舉國體制下邊嘅功能組別的選舉，嗰2000幾票大部分是中落去的， 我哋 aiming 下一屆，係啦，就要贏咗依一個席位出嚟。 一陣間休息翻嚟咧，大家就聽到呢、這個，我哋喺電話裏邊咧就會同阿周博賢傾一傾嘅。